她是半鞋半卧，您说这个姑娘也呆呆有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空老老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耳受损捏起着他的香烟，手儿托着他的腮帮。您要问莺莺他得的可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到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盼蟑螂两天也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奴家我的饭。您瞧饿得我牵那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儿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手儿就得扶墙，强把着我的精神啊就走了两步啊啊。哎呦可不好了，大红缎子绣花鞋，这个底儿怎么会当得了棒啊啊。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要说是我的姑娘，莫非你吃点酒吧，再不然您是用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那做上碗汤，您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爱吃辣的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你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呀不打这么多味儿，哎小丫鬟我呀挽挽袖子系上围裙，我下趟厨房，我是给姑娘您的做一碗甜着汁儿辣子丝儿酸不劲儿又不咸又不淡的八宝一碗油酥菜。哎呦我的姑为娘，您单尝尝，这位莺莺就说，逢你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痛的冒的饮的逗的玩的乐的耍的笑的，姑娘我是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命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的那位蟑螂，说是咱们姑娘请他呀，一不打饥荒，二不跟他结上一票当，借他的笔墨砚瓦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可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白天受了一点暑啊，夜晚就着了点儿凉，